听了很多遍在2018年4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再听一遍的爱就一个字，非常简单朴素的情感。贝亚克利语你好，现在呢你正在和男朋友在开车的路上，很想点播一首歌，有一点抱歉的是丽姐这儿真的没有你要点的那首歌，但我想把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以后一直好好的，然后提前呢也祝你男友生日快乐，你们好好相爱，因为你爱他。 When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and then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really need. 时间才能够测量出我对你的爱到底有多深，时间会给出答案的。在这样的假日时光里，能够和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无论做什么，我想都是放假的时候非常非常让自己开心的一项活动，希望你继续享受假日时光。下面这份祝福呢，是来自一个记忆力很好，同时呢对于自己的形式感也很在乎的江东李元这位听友。他说我第一次点歌还是在3年前，当时我点的是给15岁的自己，当时我刚好15岁，正值中考，很幸运的就听到了这首歌。3年后现在又面临高考，38天后就即将步入另一个阶段了，

昨天我也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不会剧透，但想说的是，走出电影院，虽然脸上还挂着泪痕，但是会更明白的是，有些事情，它是我们人生中一定会经历，有的人一定会教你一课之后就离开了你的生活。对过去最好的怀念，就是过好当下的生活。不管周遭的人在这部电影当中给出什么样的评论，我觉得都是你自己的经历，在看电影的时候突然间扑面而来的曾经，会深深的触动到你。如果假期时光里有时间的话，真的值得去看一看，不管是里面的歌曲、画面还是故事，就算是你没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在看别人的故事里，也能够深深的懂得珍惜的道理。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我觉得是一份你的女朋友听到以后会在心底里深深的觉得我选对了一个人。这是来自三倍体西瓜12134这位男听友要送给女朋友的歌曲，请你听好了。我想为女朋友点播一首五月天的《温柔》。我们在一个浮躁的社会谈着简单的恋爱，每一次失落的时候，是你拥我入怀，告诉我我是最好的。我希望我能好好的牵着你，好好的保护着你好多年，就这样一直温柔的相爱。在马上就要到五月天的最后几个小时，感受这首《温柔》吧。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 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由。 界上真的没有本来就天生合适的两个人，都要经过磨合，两颗心才会越靠越近。愿我们大家都能够拿出耐心和勇气，学习如何相爱，学习如何相处。如此下来，你才会变得温柔而又温润，不会把最糟糕的一面向你最亲的人展现出来。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Stella 咕嘟嘟朋友，他说我前几天升为小姨了，看着可爱的小外甥真的是好喜欢，希望他能健健康康的长大，小姨会永远保护你。为我的小宝贝儿小外甥送上一首莫文蔚的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4月28号，内地影视大盘以3.8亿元收官，制造出春节档结束后的单日票房新高。然而，傲人的数字背后，票房热度的真实性却遭到了业内人士的质疑。昨天，票房榜由新片强势占领高位，五一档票房之战的格局也基本清晰。刘若英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首日净收2.9亿，以碾压式优势轻松问鼎冠军。该成绩逼近去年《战狼二》制造的工作日票房纪录，开局堪比《速度与激情八》等好莱坞大片。徐峥主演并监制的犯罪剧情片《幕后玩家》上映首日报收4404万元，牢牢占据亚军位置。而电影《战神纪》开画报收1887万，列票房榜第三。张家辉自编自导自演的《低压槽欲望之城》首日票房1194万元，在新片中表现相对弱势。其他影片方面，巨石强森主演的怪兽大片《狂暴巨兽》上映第16天，新增票房675万，累计总票房7.76亿元，稳步迈向8亿大关。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头号玩家》内地上映足月，累计票房13.36亿元。该片目前延期到5月29号下映。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在2018年4月30号周一的晚上9点34分，继续光临《爱得更久点》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欢迎登录新浪韩丽微博直播。下面这首歌呢，又是一个在回忆中把很多点滴美好记录下来的 TT 袁朋友发来的点歌单。他说，又是回家的路上，上一次点歌是去年，在路上两个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男朋友，现在呢依然在路上，但是是三个人，带着肚子里的宝宝，他也成为了我老公。所以很想点播一首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人生路上感谢有你，让我感觉很幸福，珍惜在一起的时光。人生路漫漫，并肩同行。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眼勇气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的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 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舍不得挥挥手， 真的希望听节目的听友们都能像刚才那位幸福的女听友一样，和老公啊在一起听节目，之前是男朋友，后来做了爸爸妈妈，真的像童话故事一样。所以说要多听幸福感十足的节目，有时候幸福会传染的。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在甜蜜的恋爱 ING 状态中的，应该是逆时针的温柔这位听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我的笨笨。今天是我们在一起整整四个月，这一百多天他给了我很多很多爱与感动，怎能像小女孩一样被宠着，可以肆无忌惮的撒娇耍小脾气，但他从来都不生气，和他在一起从未羡慕过别人，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姑娘。谢谢你，和你在一起是我做过最重要的决定。嘟嘟爱你，非常美好，但是韩丽阿姨还是忍不住想对你说，在恋爱的初始阶段都会极其的甜蜜，但是作为女人我们需要成长，我们也一定要把同样的爱与关怀给予对方，只有同步才能够走得更远。最重要的决定，愿一直幸福着。 我常在想，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我的朋友还仙女都跳脚，可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决定。 适的人不是你拼命去追赶的人，而是在你累的时候愿意拉着你一起走的人。另一个天堂， 你取代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问题忽然找到答案，不用解释也明白。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能解读那多美好，梦想不大，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的世界 重新彩绘，陪在你身边。 大理去不成了，这五一还能去哪儿啊？ 去苏宁啊，五一三天假，店庆大让价，一价到底，贵就赔。 走，去苏宁。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晚上9:45:22，要进入到今天2018人间四月天最后一个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了。今天我真的看到了太多太多很幸福和自己爱的人享受假期时光的你们。有点小抱歉的是，有些歌可能在直播间没有，所以今天晚上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但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在五月某个夜晚，我会帮你完成你的心愿。好了，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Hebe 田馥甄的 My Love， 送给这位叫做孤凉的心。今天呢是他24岁的生日，他希望从此以后自己能够遇到那个对的人，也能够遇到一份温暖的爱情。好吧，听着有份，愿我们都会遇到那个人。男宗女友再见喽。 你成熟了。